分享一个你的或者你所在行业的小秘密呗，让大家长长知识。这个微博发出来之后呢，可是不得了啊，这条微博有毒，很多网友们都掏心掏肺地说出了心里话，看得我们这些门外汉真的是一愣一愣的。那说到这儿呢，在今天这个生活新鲜词的背后啊，李恩也给你分享一个电台主持人行业的小秘密，好不好？比如有一个叫做小仙女的网友说道，她呢是在药店上班，她提醒各位小可爱们，到药店要买什么药就买什么药，千万不要听药店里面的售货员推荐，因为他们拿给你的基本上都是有提成的药。另外还有一个网友叫做真瘦啊，说我们放射科的并不是拍片的，我们也是医生，请尊重我们，不要叫我们拍片的。这也是一个放射科医生的呐喊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个网友叫做超，他的这个秘密呢是去珠宝店买首饰，主要呢是指这个玉石啊、翡翠等等，去一个零再除以三，差不多就是这个市场批发价了。天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太可怕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也希望那些珠宝玉石行业的朋友们来跟我们科普一下啊。还有一个网友叫做兽医王叔叔，他说兽医真不潜规则患者，这个还挺搞笑的啊。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看看还有哪些网友吐露了他们行业的秘密呢。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要 让你的生命自由天和没有以往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哇、哦、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们来继续看一看下面一个网友的分享。下面这个网友呢叫做他说情酒钟腻啊，名字很奇怪。他告诉我们说，别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亲嘴呀、搞亲热什么的，因为后面的放映员和监控都能看得到。有一次有一个厅里面只有两个人在看电影，当时我们觉得如果再不派人进去，这个场面就已经控制不住了。天哪，原来这个电影院里面都有这个黑夜的那种，怎么讲，就是没有灯光也可以看得清的那种监控啊，所以大家来看电影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去看电影吧。有一个网友呢叫做想吃两碗凉面，他说我是正儿八经药房拿药的药师，请不要叫我阿姨，而且您跟我差不多大呢，本宝宝还很年轻。这是一个医院药房的医生的呐喊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网友他说护士也并不叫服务员。除了这些我们可能平常很少知道的一些行业的小知识之外啊，还有一些也是偶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一个网友分享的这个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这是我们行业里隐藏了很多年的秘密，大家其实呢也都知道啊。还有一个网友说呢，这个就厉害了啊，这个土豆泥呢并不是土豆做的。有一个网友说他在一个快餐店上班的时候呢，发现一件很震撼的事情，说土豆泥啊根本不是土豆做的，而是两份粉末加上水然后再加热搅拌而成的，当然这个粉末呢肯定就是土豆磨成的土豆粉啊。当然还有一些很偏门的学科的知识大家可能也不是很清楚，有一个网友石森就说到学建筑要学风水学，因为这样甲方要求改方案的时候你可以说不行哦，这样会破坏风水的。 今年行大运，恭喜恭喜。 网友疯丫头说学植物保护的会告诉你，你们所喜欢的这个雨后空气中泥土的味道，那是放线菌的味道。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说我们会在这个这节结束的时候李恩会告诉各位一个关于电台主持人的小秘密，那这个秘密呢现在就正式的跟大家来揭晓一下啊。其实电台的主持人长得都非常的好看， 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都是既漂亮又帅气，这点是跟你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您不信的话，不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您可以翻翻我们以往推送的消息当中，说不定就可以看到我们某一位主持人的照片呢。相信他们的美貌跟帅气一定会让您觉得对电台主持人的这个外貌上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很多朋友都会抱怨说自己的皮肤怎么那么差，我其实已经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的护肤品，但是呢这个护肤品似乎效果并不好，我的皮肤呢感觉还是越来越差。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您并不知道自己的皮肤到底属于哪种肤质，而化妆品呢，其实它适合不同的肤质的。如果您用的这个化妆品跟您本身的肤质并不匹配，就可能出现没有效果，甚至于皮肤越来越差的情况。所以建议各位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一定要首先知道自己的皮肤到底属于哪种类型。 无论是我们选择护肤品还是做这个皮肤的护理，都首先要确定自己皮肤的类型。比如我们的皮肤呢，分为中性、干性、油性、混合性和敏感性，大概这五种皮肤。知道了自己的肤质属性之后呢，你才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比如说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肤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教一教各位如何来进行自我的皮肤性质的判断。比如第一个油性皮肤，非常简单的一种判断方法呢，就是在您洁面之后洗完脸大概20分钟之后啊，这个紧绷感就会消失，这样的皮肤一般就属于油性皮肤。它们的特征是皮脂分泌比较多，出油性的这个毛孔粗大，而且这个角质特别厚，而且容易脱妆，容易生粉刺，容易生痘痘，不容易产生皱纹，肤色常为淡褐色、褐色甚至是红铜色。哎，提到这儿呢，我注意到一句话啊，就是不容易产生皱纹。哎，油性皮肤啊，虽然你这个出油很多，容易起痘痘，但是呢，这样的皮肤却不太容易产生皱纹。这个呢，就属于是油性皮肤了。你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注意控油、补水和保湿。为什么要注意这个补水呢？很多人都认为我的皮肤已经很油了，我还要怎么样控油呢？就是因为你的皮肤如果不补水的话，皮肤会认为你的皮肤缺水，它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所以说要控油，记得一定要把补水这步也给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干性皮肤啊。干性皮肤呢，其实在这个洁面的时候有40分钟以上就会感觉紧绷感消失。皮肤的水分和油分都不足，可以分为缺水性，这个干燥和脱屑，还有一种是缺油性。脸部的肌肤呢，容易暗沉，容易长斑，容易干燥和无光，手指轻轻压一下肌肤呢，就容易出现细纹。角质容易破裂，容易起皮，毛孔不明显，但是呢缺乏弹性，肤色洁白或者是白中透有一些红，对外界的刺激很敏感。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干性皮肤啊，大概是在你洗完脸之后40分钟以上，这个紧绷感就会消失。而且呢，它相对而言，这个油性皮肤它更加容易产生一些细纹。但是呢，这个干性皮肤一般这个肤色呢都是很白，甚至于是白里透红。对于一些爱美白的人士来说，这个干性皮肤啊，却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皮肤本质很白的皮肤。他们呢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补水和保湿。补水自不用讲啊，就是本身它就很缺水。另外呢，保湿也是因为它本身皮肤就缺少油分，所以呢也需要做一些保湿。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向您来介绍一下这个中性皮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 声音洒向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各位来介绍今天我们的生活大爆炸当中要跟您讲的这个如何判断自己的肤质，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油性皮肤和干性皮肤，再来说一下中性皮肤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中性皮肤啊，基本上在你洗完脸之后大约30分钟之后，你的这个脸部的紧绷感就会消失。它的特征是这个皮脂分泌的这个水分和油分呢都适中，皮肤光滑细腻柔软，富有弹性，而且呢还很有光泽，毛孔呢比较细，容易上妆，对于外界的刺激不太敏感。这样的皮肤呢就属于是中性皮肤了。相对于这个油性和干性而言，中性的应该是怎么讲，就是本身这个中性皮肤的肤质呢算是比较好的，因为它这个皮之中的这个水分和油分都适中，所以呢你的这个皮肤呢也会是一个不错的状态。当然对于这样的皮肤呢，我们应当如何来保养呢？注意的点就在于要防止皮肤变干燥，要注意保湿。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混合性皮肤啊。混合性皮肤呢就是它偏于这个油性皮肤和中性皮肤的之间，偏油性的呢就要稍微往油性那边靠一靠，而偏干性的呢就要往中性这边来靠一靠。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做出一个判断，并且呢同时具有这个油性皮肤和干燥皮肤的多种特征，多为这个 T 区部位呢容易出油，而其他部分呢则比较干燥。油性区泛出来油光之后呢很容易长粉刺。对于这个混合性肌肤呢，我们应当如何来进行保养呢？它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保养的方法啊，就是要与油性皮肤的这个区分开来进行保养。比如说在 T 区你要进行这个像油性肌肤一样的保养操作，而在其他地区呢你可以做出来像这个中性皮肤一样的保养操作。我们再来看看最后这一种啊，敏感性皮肤。敏感性皮肤呢它是一个参考中性皮肤和干性皮肤比较接近的一种皮肤。这种皮肤呢它非常的敏感，自身的保护能力呢比较弱，容易出现过敏的现象，比如说出现红肿啊，出现刺痒啊，出现脱皮啊和脱水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容易红肿发炎，起一些小的丘疹，毛细血管很浅，比较容易形成一些小的红丝。这样的皮肤呢我们就建议各位用一些柔和配方的产品来进行护理，比如说这个药妆的一些品牌可能就不太合适啊，适合一些非常柔和非常温和配方的一些护肤品来进行护肤是最好的。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告诉各位，了解了自己的肤质之后我们应当来如何进行具体的处理。 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洗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后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武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6732-3097。 小刚，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哎，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米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哎， 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皮肤呢分为哪几种类型，而对于不同的类型皮肤呢，我们有一些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油性的可能就需要这个保湿补水，而干性皮肤呢就要更加注重这个补水的这个选项。而其实很多人呢可能在做的时候都会选用这个化妆水来进行保湿或者是收敛毛孔或者是补水的作用。体会当中孤独终于发现，其实这个化妆水真的可以拿来之后就随便用吗？比如说我们可能见到过很多精华水、爽肤水、能量水、柔肤水，越来越多的这种化妆水的名字啊和类型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会觉得有一点晕头转向。那到底这些每种不同类型的东西我们应当如何来进行使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还是我，我宁愿平凡的简单，也不愿陪这个世界复杂着。 首先是这种适合于油性皮肤及混合性偏油性的一个皮肤啊，这种皮肤呢适合用一些清洁型的化妆水，因为清洁型的化妆水它一般都可以起到收敛毛孔的作用。这种化妆水呢可以用来二次清洁皮肤，将多余的油光和肌肤表层的一些死皮和残妆一起都带走。用过之后呢会感觉这个肌肤变得非常的清爽，不过呢因为这个去油性很强，所以随后的保湿工作也是不可以忽视的。如果你是混合性偏油性的肌肤，只要在T区部位毛孔粗大的地方、容易出油的地方用这个清洁型的化妆水，而两侧干燥的脸颊呢则可以使用一些保湿型的化妆水。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告诉各位这个干性肤质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水。 我宁愿平凡的简单，也不愿陪这个世界。 就是我，无论被人簇拥或独自落寞，无论如何我还是我，我宁愿平凡的简单，也不愿陪这个世界不在。 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告诉各位啊，如何来选择这个化妆水，对于干性肤质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呢？我们其实要选择的就是呢这个保湿型的化妆水，因为干性肤质呢它的皮肤里面会缺少一些油性跟一些水分，而保湿型的是最适合这样的肤质的。因为这样的化妆水呢可以将一些矿物质的精华或者是一些透明质酸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你的肌肤里面。除了这个涂抹化妆水之外呢，你还可以用一些这个面膜纸啊，把这个化妆水泡水之后呢敷在脸上，对皮肤进行一个密集型的保湿护理，这样可以避免你的肌肤进行老化和干燥。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那些敏感性的肌肤和那些混合性的肌肤，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化妆水呢？选择调理型的化妆水是最为合适的，因为这种化妆水呢一般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功能性，比如说消炎抗敏，或者是淡化痘印，这些化妆水可以有效地缓解痘痘发炎所产生的一些红肿疼痛，或者是皮肤敏感所带来的一些血红丝的现象。如果你的皮肤呢是问题皮肤，那选择一款这样的化妆水是比较合适的。很多人都问啊，咱们这个用化妆水是不是必须要用化妆棉呢？其实呢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化妆水呢直接倒在手上，然后在脸上拍打进行吸收。其实呢这样做可以使得这个化妆水被吸收，但是呢会有一定的浪费，而且呢也会使得你这个手部的细菌有可能会传到你的脸上。所以呢还是建议各位在这个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下，还是要配合化妆棉，以鼻子为这个中轴线，横向的涂抹式的这种来擦拭全脸。这样不仅可以让包括眼窝这样的细节都可以享受到化妆水的滋润，还可以帮助这个脱落的老化的死皮细胞进行脱落，使肌肤变得更加水润，而且呢也可以让你的这个化妆水呢不至于浪费。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一块走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进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今天的这个环节呢，我们要告诉各位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因为你可能由于这个知识的缺乏，在你的这个脸部护理的时候会容易出现把这个皮肤给完全毁坏掉的情况。那到底是哪个步骤这么重要呢？那就是去角质。其实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脸部的这个角质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由这个已经死亡的扁平的角质细胞来组成的，而这个角质层呢，其实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天然的屏障，为了防止体内的这个营养物质的丧失。 然而别走，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 这些细胞呢会脱落，脱落之后呢，位于底层的这个细胞呢会被重新推上来，形成一个新的角质层。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需要这个去角质，但是呢大家却并不知道这个角质层可以抵抗我们的摩擦，防止体液外渗和一些化学物质对我们人体的侵袭。而且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吸水力，一般呢不低于10%，可以保持让我们的皮肤呢非常的柔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角质呢？因为人体的这个角质层代谢周期为28天，也就是说28天之后，这个角质层的细胞呢就会死掉，会脱落。但是呢如果它不脱落的话，就会形成死皮，这道死皮呢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皮肤的美观和状态。所以呢我们需要去掉这个死皮。当然在这个去死皮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是忽略一些问题，比如说不同的肤质它的方法呢不太一样，比如像敏感肌这样的皮肤呢，它容易泛红，容易过敏。像这样的这个敏感型的皮肤啊，我们建议各位千万不要去角质，因为你这个角质去除了之后，它很容易使得你的皮肤过敏泛红，而且呢会使得你这个毛细血管进行扩张，对你的皮肤是非常不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干性皮肤啊，干性皮肤的特点呢就是毛孔比较小，脸部油脂分泌很少，容易形成一些细碎的一些小干纹，尤其是眼部的干纹呢最为明显。这样的皮肤呢属于跟敏感肌肤很像，其实呢这样的肌肤也不建议去除角质，如果真的需要去除角质的话，也建议各位是2到3个月再去除一次。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油性肌肤和这个混合性肌肤啊，其实呢像这两种肌肤呢都是比较适合去除角质的，因为这两种肌肤呢它本身这个代谢的速度会很快，如果你不及时的去除这个角质层，不去除死皮的话，很容易在这个脸部形成堆积，甚至于形成黑头，还会使得你的肌肤状态变得很差。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告诉各位如何来去除角质。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 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I can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去除角质呢，我们告诉给各位有三种常用的方法。第一种就是这个磨砂膏，磨砂膏呢，它可以去除一些在毛孔外面的一些角质，刺激性呢比较强，经常使用的话容易伤害肌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磨砂膏我们不可以经常用。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敏感肌肤和干性皮肤千万不要使用磨砂膏来进行去角质。使用频率呢，一般是一到两周使用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使用一次都可以，但是不要使用的过于频繁。第二种呢，就是用这个泥浆的面膜。这个泥浆面膜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泥浆的一个吸附力，可以吸出毛孔中的一些脏东西，包括藏在毛孔中的一些角质，也可以做到一个清洁毛孔的作用，而且刺激性比磨砂膏要小很多。但是缺点呢，就是这个清洁呀会不够彻底，所以呢要注意，如果你是干性皮肤的话，就可以采用用这个泥浆面膜的这个方法来帮助你去除一些角质了。第三种呢，就是一个物理的洁面仪。这种洁面仪呢，它通过物理方法来去除角质，比用手来洗脸要干净一些，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缺点就是这个毛孔深处可能会清理不干净，而且呢如果稍有刺激也可以使得你的皮肤变成很敏感的状态。所以建议各位，像洁面仪我们也不要太使用的频繁，大概一周使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化学方法，比如说刷酸呢，或者是化妆水呀，这样都可以，但是都有一定的缺点，就是有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皮肤，如果不小心过度使用就会导致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说无论在使用哪种这个去角质的方法之前，你都一定要先研究清楚自己的肌肤属于哪种肤质，我们再按照这个相应的肤质来进行去除角质的动作。好了，也希望今天的这个介绍呢，可以为各位的这个皮肤的护理，特别是对于皮肤的分类和角质的去除起到一定的帮助。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